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魅力启程，换新出发，全新启程 T90 领跑2017五星级安全碰撞测试，创历史新高。涿州东风启程专营店诚邀您莅临品鉴，详询03123669210。 959资讯快报。 8月30日，涿州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七次会议。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俊宇、副主任王保国、张保利、王爱军、马东来，市人大党组成员李清华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。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王志前、市政协副主席李鹤群列席会议。会议由李清华主持，市法院、检察院、发改局、审计局主要负责人，各乡镇办事处、人大主席、工委主任、高新区联系人大主管副职列席会议。近日，涿州市双塔办事处召开重点工作安排部署会，研究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困难，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东来参加会议，会议就两维治理、信访稳定、警示教育、大气污染防治、基层组织建设和精准识别贫困户、回头看等六方面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。8月31日，涿州市委办公室组织全市人员集中学习，邀请市委党校严锦南老师以砥砺奋进的5年为主题进行宣讲。通过认真学习，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意识，加强纪律作风建设，努力做好本职工作，严守制度规定，抓好工作细节，切实提高工作质量和办事效率，提升市委办公室服务水平，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。 文明创建，人人参与，美好生活，家家受益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，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现实里多能不能兑现？ 碎给自己的诺言，要对自己好一点，犯不着为了钱加班加到两个黑眼圈。我想要心愿能实现，一种也许遥远空间，时间一天忙一通，先想一想青春期的志愿，睁大好几时间，洗把脸，睁大双眼，规划一下未来的几年，没人敢把你看扁，事业爱情要通过考验。你这就是要的空间，分开一天，等多思念，偶尔见面，感觉会更甜。 感动让爱在沸腾，就算很在乎自

狂吧。 Thank you.

心。